从十点的收音机放着你爱听的歌曲，看着保留的天使是最暖暖的爱情，甜甜的阳光里我渐渐回到过去，看着远方很想发癫，好像你的笑容走在热闹的午后街道，品尝着寂寞，有着一点点的失落，也有一点点的难过，交错在心中。当我又想起了你的时候，想着寂寞，有着一点点的失落，也有一点点的暖和，交错在心中。当我又想起了你的时候，当我又想起了你的时候，

欢迎回来，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来陪大家听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黄家千和品冠共同为我们带来的《爱情转弯的地方》。这个名字真的发人深省，到底什么地方是爱情转弯的地方呢？我们从歌中一起来探寻个究竟。 所有的过往该写成文章，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。 经过去的时光，你念起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车，在向你靠拢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。你在我要去的路上，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话语全部的阻挡，把最爱的部分真情花光，一杯酒去收藏。把所有的过往感谢成文章，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。 将过去的时光你酿成蓝色的海洋， 你情绪摇晃摇船，再向你靠岸。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。你在我要去的路上，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 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 有些当初会不一样。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，守候着你面前。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最爱的不分真情花狂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 像在暗中夏天，我很闲，刚刚真实失恋。他说分开几天，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，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。女人青春像穿新鞋的下手绢，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

互相感动，在互相包容。 想拥抱罪恶，汗水透我的衣裳，让我的胸口发烫。红的天空，红的你，红的天空，你杀的网覆盖了我的光，一步一步，我不能躲，不能藏，不能想，不能抵抗。一个夜，一颗心，一段情，一纸上。让我的胸口发颤，红的天空，红的梦，红的天空，你杀的我覆盖了我的光，一步一步，我不能躲，不能藏，不能想，不能抵抗。

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接下来呢，夏天要和大家分享到一个鸟笼效应。如果一个人在客厅有了一个空的鸟笼，过一段时间他很有可能会买只鸟回来养。人们会在偶然获得一件原来不需要的物品的基础上，自觉不自觉地添加更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。那这样一个鸟笼效应放在你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会有怎样的效果呢？自己去想吧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Thank you.